到通州的。 嗯， 所以这个什刹海最早的历史呢，有明确记载，就是金代就已经有。 嗯， 元代的郭守敬修这个京杭大运河，就把杭州那边的南方的粮食运到了 北京。 北京， 嗯， 啊，运到北方。他到了通州以后呢，就是通州到北京这一段呢，一个地势很陡，就是通州的海拔高度也就是不到20米，像北京天安门就是43米， 嗯， 就差20多米， 就不好过来，嗯， 非常困难。它陡了以后，这个水停不住， 是是。 开京杭大运河，把山东段开完以后，就最困难的剩下进北京这一段了。 嗯， 这个郭守敬在北京搞大运河建设30年以后，才找到了白福泉， 嗯， 把白福泉的水引到了瓮山泊，现在的昆明湖， 嗯， 再从昆明湖沿着现在的长河就到积水滩， 嗯， 所以元代的积水滩的面积呢，要比现在的大很多很多， 嗯， 啊，包括城外的原来填埋前的太平湖， 嗯， 还有就是那个西海的这一块， 嗯，全都是积水滩， 全都是， 嗯， 完了是后海、前海，这个三个海分呢。元代以后， 嗯， 到明代， 嗯， 大家注意这个，元大都到明永乐迁回北京， 嗯， 中间隔了将近50年， 嗯嗯， 就是明朱元璋首都在南京， 嗯，对对， 所以他那地儿不是首都以后，他那河道 荒废了，其实， 哎， 就是没有那么严格的治理了， 嗯， 哦，这样呢，淤积。 嗯， 哎，所以呢， 没法运了。 对，那一段也没有运搞运输， 对，就是你后来再想起， 后来 就比较费劲了，是吧？ 后来就是永乐皇帝要当了北京做首都， 嗯， 第一件事要修故宫， 嗯 啊， 就要用运河， 啊， 用建筑材料，用木头啊，运什么？ 嗯， 再有就是要解决这个运河的问题， 嗯， 所以这里头就产生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元代的时候呢，它积水滩整个的面积很大，叫轴炉碧水啊，整个都是汪洋一片。 嗯， 到明代呢，就是缩小了以后呢，还有就是由于北京城市城墙啊，把北土城往南缩到现在这个位置。 嗯。 就把积水滩最北边那一段隔到城外去了。 哦。 这个城里边呢，又要修这德胜门这个路， 嗯， 就把西海， 嗯， 就是积水滩给切开了， 切开了，嗯， 切开了的剩下就是前海和后海， 嗯 嗯 嗯， 这个由于水的减少以后，出现一什么问题呢？ 嗯， 皇宫的供水呢，就受到了的一个是减少，一个呢水的污染的问题。 哦， 元代呢是从玉泉山直接引水到宫城，叫金水河。 嗯， 这个明代以后呢，怎么办呢？就从西海直接开了一条河。 嗯， 不跟后海连着。 嗯， 开了一条河，直接绕到了北海的现在的北门这个位置。 哦， 叫转河。 嗯， 哎，转到这儿以后呢，它要直接先进北海。 嗯， 剩下的呢，这水呢留在前海， 嗯，啊，是 前海的水呢， 嗯， 富裕了再流到后海， 哦， 所以有个人说，这个海在中间怎么叫后海？ 怎么叫后海啊？ 对， 嗯， 后海是它最后水流过去的， 哦，所以叫后海。 蔡老师真不愧是运河水系专家，嗯，昨天这还有人说千万别说北京这水太费劲了。 哎，刚才蔡老师也说到，一个是上游来水减少，水源减少，水源减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治理不及， 不 像 及时， 哎，不及时，不像元朝时那么，因为它毕竟不是起初不是都城了嘛， 对， 管理疏于管理，所以它上游的闸坝呀，包括那些引水渠啊，都已经毁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等到永乐升北平为北京以后，作为京城以后，哎，朱棣迁都北京以后，明13陵陵墓，皇帝的陵墓在昌平，就现在昌平一带， 嗯， 也就是我们白福泉沙河的上游地区，修皇陵。 嗯， 那么皇陵是龙脉，不允许破坏它周边的水系。 哦， 所以在明代对于白福泉到昆明湖这一段的渠道也是疏于管理， 哦， 啊，也是放弃， 对， 啊，这是一个 人为的原因。那么自然原因呢，明代以后华北地区处于一个干旱期、 哦、 啊，本身自然的降水和水源都在减少， 嗯， 这是上游来水减少。另一方面，北京城它的皇城的建设比元大都时候的那个皇城它是向东扩向南扩， 嗯， 在永乐年间先把它的南城往南移了， 嗯， 就是把文明门元代文明门以南的一段东通惠河河道就圈到了皇城里。然后呢，东边呢，他把那个齐河楼，就是从东部崖桥下来，从万宁桥下来的这段河道呢，他也，这是宣德年间，他也给扩到了东城墙、东皇城墙里头去了。 嗯， 你想河道被圈到皇城里了， 嗯、 老百姓肯定是进不去，船肯定也进不去， 嗯、 对吧？ 嗯、 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车都不能穿、 嗯、 中南海而过，对吧？就这意思。 嗯， 所以呢，这个皇城格局的改变也影响了这个通惠和河道的运行。 那也就是说，明代您运粮，那到这儿那就别运了，是吧？ 哎、对， 没法 你只能 走水 到大通桥那个位置， 嗯、对吧？那就走路 到朝阳门。 哎 走路路吧， 我补充一下，刚才说的这个上游这个事儿呢、 嗯， 引到瓮山泊的时候呢，它开始是从东往西流。这个十三陵建了以后呢，这个工部申请过说要修复白浮引水。 嗯， 这个堪舆家就丰水先生说了、 啊， 祖宗坟前水不可倒流。实际上，这个北京的水源元代郭守敬的时候解决的是最好的。 嗯 啊， 他在北京调查了30年，才找到了，就是温河上游沙河这些10个泉，他通过了修了60多里的白浮瓮山河，把这些泉水引到了现在的昆明湖， 嗯， 再从长河引到了积水滩， 嗯， 这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元朝灭亡以后，到永乐迁都回来。这40-50年，这个白浮瓮山河就没有人管、 嗯， 所以就荒废掉了。工部就打报告说要修复这条河，可是堪舆家说呢，你这条河的上边10里，是从白浮到马房这一带是从东往西流，祖宗坟前水不可倒流， 嗯、 与江山不利，就这几句话、 嗯、 就把工部的报告给枪毙了。这个枪毙以后呢，现在等于水就减少了， 嗯， 只剩下玉泉山一个泉、 嗯， 原来10个泉剩一个泉、 嗯，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什刹海面积就是减少以后呢，但是它仍然是大运河的供水的水库，不是码头了，但是它是水库。 水库啊、哦， 船为什么不能进来？刚才吴老师讲了以后，就是皇城呢。就现在的南河堰大街， 嗯， 原来是走船的、 嗯、 这个皇城里边的人呢，跟宣德皇帝说，这太吵了， 太吵了。嗯， 宣德皇帝说，把这个皇城墙往东移一下， 嗯， 就移到现在的皇城根这个遗址公园这个位置 啊， 就把南河堰大街给圈到皇城里头了。 嗯，这南河堰大街就是通惠河的河道。 哦， 他过去这个通惠河要从正义路。台一厂二条船板胡同， 嗯， 过北京站出东面门， 哦， 所以这个明朝的通惠河很重要的改革就是从东面门开始， 嗯， 修了一个大通桥，桥下有一个闸， 嗯， 明代通惠河又叫大通河，就再也进不了城， 进不了， 哦， 嗯，把这个水路给你掐断。 嗯，对，其实夏班老师刚刚说到的这些大家就特别清楚了啊，到底什刹海它这个跟大运河之间的这个水系的关系。但其实刚刚我们在上半时段特别放了一段接彩，这里面有一个老北京人就说，哎呀，这个什刹海这个积水滩啊，这个地方就是为了当年皇帝自己本身要供皇粮用的，所以是皇家专属。哎，我就特别好奇啊，想问问蔡老师和吴老师啊，这个地方到底当年是运皇家的粮食呢，还是其实它是一个货物集算地，就是说我民用也是可以用的，不只是皇家来用，因为这个说法有很多。蔡老师， 实际上这里涉及到就是中国大运河修建大运河的出发点和目的。 嗯， 修邗沟开始到清朝末年大运河停止，实际上一直是大运河朝着首都修建。 嗯 嗯， 这个就是大运河就是皇家一号工程、 嗯、 就是国家一号工程， 国家一号工程。 哎， 嗯， 他要首都，像在北京大都作为首都以后，大都人口100万，就是把河北周围的粮食

他讲这个玉河是什么样、哦、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民间叙事，他和这个咱们教授来说是不一样的。但是不巧那个师傅去西安玩了去了、哦、那我一联系呢他又给我推荐了这个师傅，他们都是从小生活在附近的， 对，他对这儿其实有感情的啊、 嗯、 所以你果然是坐了车，师傅给你讲了啊。 他那个铜铃特别好听，我特意录了一点。 嗯，其实玉河沿途这个区域的变迁也是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断的变化。我们今天看啊，有好多地名其实带着那个时代的历史气息，比如说沙滩啊、南河沿、北河沿、银闸胡同、水簸箕胡同、东板桥胡同等等，嗯，这些其实都是沿河的一些地点，当时是吧？ 对， 嗯， 都是跟这个玉河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板桥， 嗯， 板桥胡同。实际上呢，就是历史上这儿有一座木桥，啊，有东板桥、西板桥，是木桥。后来呢，才慢慢的到明清的时候才改成石桥，啊，像水簸箕，应该就是在东板桥胡同那一带，说明它地势比较低洼，这儿容易积水， 哦， 啊，所以它才有这样的名字。 水簸箕啊， 嗯， 这也是很形象。其实古代玉河景致非常的美，那如果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玉河公园的话，能看到哪些景色？那天张欣是去了，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那儿有一个玉河庵，就是在这个平安大街的北边挨着玉河。这个玉河庵要建成一个玉河博物馆，但是呢就是一直没有开放。不过大家要是想看啊，可以踮起脚尖，就是那个，因为它和平安大街中间就是用绿色植物做了一个隔离带，也没有墙，有一个古风古韵的那么一个小院。另外我觉得就是这个玉河特别漂亮，真是有那个说它以前就是有这个秦淮的那种景色， 对， 有江南风景， 对，然后呢它的河道啊有这个有水的和没水的两节，这个400多米的那个是有水的，上面还建了有曲桥，边上还有太湖石，就是按照咱们传统的那种园林的那种设计来建的。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更古朴的那个原来老的河道据说还是有明代和清代不同的层次，是吗？西老师您去过吗？ 对，这个玉河这个河道整治的时候我去过， 嗯 啊，而且我看到当时那个澄清钟闸挖掘出来那个遗址，嗯，啊，就是它这个河道肯定是因为它是进积水滩玉渊潭的那个积水滩和什刹海的最重要的一段河道，所以历代呢对它都有维修啊，最基础的肯定是元朝的。北京在这个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中有5个这个点是遗产点， 嗯， 这五个遗产点呢有2段河道，一段就是刚才今天咱们重点说的这个玉河，还有一个呢就是通州的通惠河， 嗯， 这是2个河道，还有3个遗产点，一个呢就是这个什刹海，再一个就是这个万宁桥， 嗯， 还有就是万宁桥下边的这个澄清闸， 哦， 啊，以及这个澄清钟闸，这都是遗产点，所以它也是非常有名的，啊， 就是元代的东西， 都是元代的东西， 嗯 啊，现在的这个东部鸭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桥，但真正的那个原来的那个东部鸭桥，实际上是在这个平安大道的这个路下面， 嗯 啊，而今天修的这个象征性的东部鸭桥下边的那个遗址，那是澄清钟闸， 哦， 那才是最有价值的文物呢。 对，沧海桑田，城市一直在变啊。今天我们听西老师讲，你下次去那个东部鸭桥的时候，你穿越一下哈，你脚下的那个闸其实是最有历史感的。 对 对, 对， 嗯， 那是最最珍贵的。 对， 大家一定要看那个，那个桥可以看。但是它真正的桥它在南边一点呢。 对， 真正的桥实际上是在平安大街的底下， 是 大家是看不到的。现在它新修了一个桥，就在闸的上面。 对对对， 就是很漂亮，一个是，嗯，另外一个它又那么古老。 嗯， 那么说到这个玉河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是不同的样貌，在明代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什么？谁主导了这个变化？我们让西老师给讲讲。